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羊儿丢了找，咋也找不着，羊圈大窟窿堵上好不好？那位看官，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说的叫亡羊补牢。话说呢，在春秋时代，楚国的楚襄王荒淫无度，执迷不悟，把劝谏的大臣庄辛赶出了楚国。秦国呢趁机征伐，很快就占领了楚都郢。楚襄王后悔不已，就派人到赵国请回庄辛。于是呢，这位大贤臣庄辛就给楚王讲了一个羊的故事。您听一听就明白，这亡羊补牢它是这么个意思。从前有一个牧民，他养了6只羊。白天呢，他赶着羊群到草地上去放羊，这羊儿吃的又肥又壮。 我是一个放羊的牧民，每天早上起来呀去放羊，哎呀，那真是草青青，天青青，水青青，人青青，羊儿吃的肥又壮。来来来来来，羊，我的羊，羊，羊，哎呀，大家真累。哎，怎么还一尾音不一样的呢？吃草去吧，我得数数数啊。喜羊羊，美羊羊，沸羊羊。这怎么那么像怪物啊？这暖羊羊、懒羊羊、懒羊羊、懒羊羊。 报告主人，懒羊羊还在睡觉呢。 我怎么听着你比他还懒呢？这是，哎，把他叫起来， 开饭了。 老儿呢？在哪儿？当然在青青草原上啦。 快点跟上，不 们可不等你了。 你们走的也不快，哎，慢着啊，等等我。 我们养一帮慢性的羊呢，真是。哎呀，我可爱的小羊们，你们吃饱了吗？ 吃饱了。 哎，这吐了，怎么还吐了？ 回家。 说完，小羊们排着队就回羊圈了。可是呢，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雨，雨水把羊圈冲了一个大窟窿。狼走进了羊圈，抓了一只羊。天亮了，这个牧民去放羊。 每天清晨去放羊，绿绿的草根嫩又嫩，羊儿吃的肥又壮，他们都说我唱歌跑调，我都告诉他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你说话都跑调了。 羊们，咱吃草去了。数数啊，喜羊羊 到。 哎，昨天是咩，今儿改了到了，会说人话了。美羊羊，这多好。沸羊羊，没错，是他。暖羊羊，哎呀，懒羊羊，哎呀，懒羊羊，怎么少一只？喜羊羊， 哒哒哒哒哒哒哒， 美羊羊，喜羊羊， 哒， 美羊羊，喜羊羊， 哒， 美羊羊， 就隔着我们俩人点呐。 沸羊羊， 什么叫俩人是两羊？ 俩 还有我呢。 沸羊羊，沸羊羊。是的，暖羊羊，懒羊羊，懒羊羊，懒羊羊， 八个主人。 那个，我说一下啊，以后报告的活换人啊，他太慢了。 羊圈害了一个大窟窿，夜里灰太狼把懒羊羊给抓走了。我本来想赶紧汇报，后来我一想， 别想了，再想都凉了。哎呀，气死我了！原来是这样啊！怎么你还老说话呢？怎么 赶紧把羊圈修一修？赶紧去， 这赶紧的了吗？这个， 您就堵上那窟窿就行了。 这羊都丢了，我还堵羊圈干嘛呀？不用管了。 那、不行啊！ 不行！ 我大好主人，你不修羊圈，我还会被狼给你捉走的。 啊，对， 吃草去吧。 啊。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天亮了，这个牧民又去放羊。 羊们，咱们去吃草吧。喜羊羊， 啊， 美羊羊， 喵， 沸， 都该毛 了。哎呀，沸羊羊， 咩， 不对，这不是沸羊羊，沸羊羊不这声。 哎， 对，这回对了。暖羊羊，怎么又少一只羊啊？怎么又？哎呦，真后悔啊，没有认真接受劝告，我要赶紧补上这窟窿，它就不会少一只羊了。这，得了，那赶紧，那个， 所以 你别所以了。那个几个羊啊，跟你们商量一下。那个什么，这样得了。那个喜羊羊啊，你呀、 啊。看什么？ 这，其他两只羊啊，咱们进羊圈里头，你呢，在羊圈外边儿就行了。 哎， 就非让我给叼走、啊， 你赶紧去死！ 就这样，牧民拿起柴草堵上了羊圈上的窟窿，又从整体进行了一次加固，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这下狼可不会再把羊叼走了。牧民吸取了教训，把羊圈修补得结结实实，从此他的羊再也没有丢失过。列位，还记得咱们当初说的那个开头吗？庄心 给楚襄王讲完这个故事，意思是提醒他虽然做错了事情，但是现在补救还不晚。楚襄王一听到这个故事就明白了庄辛的意思，于是呢他接着对庄辛说，庄爱卿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于是庄辛就给楚襄王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楚国都城虽然被攻陷，但是只要振作起来改正过错，秦国是灭不了楚国的。楚襄王听了便遵照庄辛的话去做，果真度过了危机，也振兴了楚国。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闻鸡起舞为报国，寒暑拼搏千古说，统一大业须英勇，勤学苦练正气多。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闻鸡起舞，说的是西晋的名将叫祖逖，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啊就立志报效国家，每天呢是读书习武，从来不浪费时间。说一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被鸡叫声吵醒了。天微微亮，一只骄傲的大公鸡慢慢的抬起了头，缓慢的把身体抬了起来，一条腿从鸡窝里迈了出来，另一条腿也跨出了鸡窝，慢慢慢慢的伸展出了翅膀。大公鸡慢慢昂起了头，抬起了下颚，高高的挺起了胸膛，炸着的翅膀在场地内精神的是踱来踱去。 这会儿 我公鸡不我起得早，双颤一毛深深的爱一日之计在一成，轻轻喉咙来歌唱。 哎呀，每天呀我听着我这公鸡一叫啊我就得起来，关键是他还给我唱数来宝，天天催我早早早。哎，练舞啊。起床。哎呀，准备准备。 兄弟， 哈， 嘿，兄弟， 啊， 兄弟， 哟， 怎么那么早，半夜就起来了？衙门还没上班呢。 我跟你住一块儿啊，我一直分不清楚哪个是公鸡，哪个是你。 这叫怎么说话呢？ 我老以为那早上数来宝是你唱的。 我这吃早。 好 噎着了， 那把这 噎着了， 赶紧咽下去。我说贤弟啊，这不是要上衙门？衙门哪有这个半夜还要办公的呢？ 那不是上衙门呀？ 对呀、啊， 不是躲债？ 怎么叫躲 债 呢？债 欠别人钱，你放心啊，我不枉出让的。 行，已经都知道了啊！没你这嗓门啊，我还不说呢。我跟你说吧， 那这怎么回事、啊？ 行，贤弟， 我借给你，你不用急着白脸，你把剑放下。 这谁急着白脸？ 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 我说贤弟啊，你先啊平静平静你这个心情， 好好说。 你看这公鸡啊，现在都睡着了，你知道吗？ 我给他吵起来。 是啊，行，你回来吧。 起床、 哎呦， 他叫完了就睡觉。 你说我天天跟你住一块儿，我也算倒了霉了。我说贤弟啊， 干嘛？ 我为什么要早起呢？ 嗯， 这个早起啊，是为了练习武艺呀、啊。你看看啊， 练什么武艺呀、 啊？咱们平常啊，要出门在外，一身的武艺那不受欺负，而且能为朝廷效力。 对朝廷效力，咱们现在不就在为朝廷效力吗？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 啊，说 主簿、 啊、别嚷、啊、主簿你嚷什么呀？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是文官，说话办事儿，都得文质彬彬的。 你这样就差一点了，你知道吧？ 不能让大家觉得哎呀 哎呀，行了行了， 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啊？ 哎呀， 办事儿一点沉稳都没有。 我跟你说， 那不是一个主簿应该干的事儿。 朝廷， 所以说， 哎呀， 咱当主簿明白是什么吗？ 什么呀？ 文官。 啊，是你说一遍了。行，我说。 所以说，练字知道吗？不要练剑。练， 我真想拿这剑捅你一下。我跟你说， 写字， 你这人没完没了。 写好官爷留下的文书， 这写文书， 我是文书。 哎，行了，我应该让你输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剑都开始发抖了，你知道吗？ 你不要生气。 我没生气，我有点愤怒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同为朝廷效力是吧，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你看你写文书它只是一部分， 还要干嘛？ 胸怀天下呀。 嗯， 是不是？你听见这个鸡叫了吗？当然没 听见。 当然，对，我知道。 我自个儿说话呀，我觉得 对，我也听不见我自己说话了，已经啊。 跟他区别不是很大。 当然你听不见没关系啊，回头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看，人都说啊，半夜听见鸡叫那不吉利。我倒不这么想。 你怎么想？ 咱们干脆以后就是听见鸡叫以后就起床练剑，你觉得怎么样？ 哎，鸡剑鸡剑的吗？ 我要不我练吧。 鸡剑不就这么来的？ 没听说过。 鸡叫练剑？ 不是， 鸡剑 没有那么解释啊，就是鸡叫了那个声音，咯咯咯，咱们就拔出剑就开始习武。好不好？ 好，仁兄， 好吧， 听你的。 好， 咱们 当然了，你要是没起来，我也不强迫你。好吧， 不，我觉得呀，从明天开始，咱们一块儿练剑。如果这个机器没有叫的，你放心 啊， 我跟他模仿的，一模一样。 我还得倒霉。 说完话，两个人抄起宝剑，前往园内开始练剑。后来呢，由于祖逖刘琨的勤奋，他和把兄弟刘琨都当上了汉朝的大将军，为国家立下了许多的大功。这就是闻鸡起舞的故事。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英，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有没有是人工？我在心中跳龙，咱们三色金空，听听鬼故说，接不接诸葛梦？耍剑的剑门在狂风，半晌中度过，金钟谢灯空，飞天下半云中，一样天长笑里匆匆，真心的李小龙，十万个黄鹂飞空，他们动员着。 过青春的我。